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皇家祭祀的神坛，高大巍峨的宫殿，一波荡漾的西苑三海，几经修复的东苑南宫，在这座红墙黄瓦的背后，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尘封百年的皇城往事第一集。说到皇城啊，很多人都把它和紫禁城混为一谈。您看北京老话里说啊，内九外七皇城四，说的是这北京城的格局和城门的数量，可唯独没把这紫禁城说在里头。很多人就认为这皇城就是紫禁城，那是皇上家，前边办公，后边住宿。不过您要是这么认为，那就错了。皇城那可不是皇上的家。那既然这个皇城不是皇上的家，可却又沾了一皇字儿，那它到底在哪儿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咱们得从北京建成开始说起。自打元朝在北京定都以后，这北京城的模样就逐渐形成了。北京城基本的建筑格局啊，是三重的城垣，由里到外是紫禁城、皇城和内城。咱们所说的外城呢，是明朝的嘉靖皇帝执政的时候出钱修的。本来这嘉靖啊，也想把这处外城修得像内城一样，环绕一周。可谁成想，修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建设资金不够使了，结果南边只修了七座城门，就迫不得已的停工了。就这样，咱们北京城就像这面包圈一样，以紫禁城为中心，第一圈是皇城，皇城外边这圈是内城，内城的南边是一个半圆形的外城。所以在这个地图上一看呢，这北京城是一个凸字的形状。在大家伙眼里，这内城外城包括紫禁城的名声，那是远远大于皇城。不过虽说大家伙把它都忽略了，可在历史上它却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而且是相当特殊的城池。说到皇城的特殊，咱单就从这皇城的瓦片的颜色就能看出来。您看这外城也好，内城也罢，这城墙啊一般都是那种灰色的，可是皇城呢是红墙黄瓦。您得知道这黄色早先呢不是谁都能用的，只有真龙天子才有资格使用这种颜色。古人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行组成，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，所以世间万物才会变化不定。而黄色代表土，土是万物之源，所以皇家就把这黄色作为自己特有的颜色。言外之意，皇上是万民之本。由此可见这皇城它有多重要了。 老话里讲的皇城四，虽然说明了这皇城有四座城门，可是我们在一些史书上却发现了另外一些记载，对于这些城门的数量，人家有其他的说法。老话里讲的皇城四，说的是皇城的四个城门。现如今咱们熟悉的天安门，早在明朝的时候叫承天门，这是皇城的正门。那后门呢，是咱们头两天节目说到的地安门，不过最早啊，人家叫北安门，东边有东安门，西边有西安门，绕着紫禁城整整一圈。不过甭管是老话传下来的也好，还是现在书里写的也好，都说这皇城是四个城门，可偏巧这清朝的大清会典里边有另外一种说法，说这皇城啊应该是七座城门。那多出来三座门在哪儿呢？现如今这三座城门您是看不见了，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，这三座消失的城门大概位置就在天安门广场附近。其实早先这皇城设计的并不是一个规矩的正方形，为了举行各种重大的活动，城市规划师就在皇城的正门，就是承天门，也就是天安门的前头，规划了一个梯字形的宫廷广场，叫做千步廊。这千步廊一边接的是承天门，另外一头连接的是大明门，这大明门就是三座消失的城门之一。当然这大明门的叫法是明朝时期的，等到了清朝和民国的时候，这江山都换了主人了，大明门的名字也跟着换来换去，在清朝叫大清门，等到了民国叫中华门，直到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才给拆了。另外两座消失的城门就在天安门的东边和西边，分别是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。别看两个门呢挨得这么近，可是打这两座门里进出的人，那得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这两座城门都是永乐十八年建造的，长安左门有一别名叫龙门，长安右门叫虎门。当年科举考试参加殿试的学子都会聚在长安左门门口，等着皇上宣布新科状元的名单，这叫金殿传炉。但凡考中状元的，看过榜单之后都要从这长安左门进宫，皇上亲自召见，这就意味着一举成名天下知了，直接能跟皇上面对面，您说这不是天堂是什么呀？可是与之相比，打这虎门进出的人可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。每年的阴历八月中旬，皇上都会派刑部官员在千步廊举行秋审，说白了就是给那些要案人员做最后的处理。这些犯人由打长安右门进来，全都聚在朝审的公案桌前头等待审判，只要皇上这红笔一勾，这犯人的死刑啊就算没跑了。所以这龙门虎门别看近在咫尺，可从这儿过的人却是阴阳两隔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为了解决长安街的交通问题，就把这两座城门也给拆除了。其实无论这城门是否存在，它都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和故事。咱就拿这东安门来说，其实最早这东安门之所以出名，并不是因为它是皇城的四门之一，而是因为在东安门内有一个施茶庵。东安门内的施茶庵并不大，早先这地方也不是什么皇家祭祀的重要场所。之所以这个地方会在史书上留下一笔，全都因为在这儿曾经停放过一个人的灵柩。谁呢？明朝最后一任皇上崇祯。话说那是1644年的3月18，李自成的大顺军队兵临广宁门下，也就是现如今广安门这地方。守城的太监一看 架势不对，别说反抗了，恨不得人家还没犯横呢，这儿就把城门打开了，投降，放了李自成进城。这天晚上大概一更天左右，身在紫禁城的崇祯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停地在屋里走柳，他心里着急呀、啊。祖宗打下的江山在他手里要毁了。一会儿一个太监跑进来报报皇上，您赶紧想想办法，李自成已经打到德胜门了。一会儿又来报皇上，李自成到了阜成门了。这消息啊，崇祯虽然听着着急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已经是回天无力了，除了听着没辙。眼看着大明王朝就要成为历史了，崇祯只能借着最后的机会尽可能的把后事安排好。他让人把这周皇后、元贵妃还有三位皇子叫到身边，打算吃顿最后的晚餐，顺便交代一下。没出多的功夫，这几位至亲就来到崇祯面前了，大伙谁都不言语，瞧着一桌子丰盛的佳肴，哪有胃口吃啊，那边都快打进来了，谁能没心没肺的还坐着吃啊。几杯酒下肚之后，崇祯终于忍不住了，拉着三个儿子的手，一边掉眼泪一边嘱咐，你们今天呢还是太子，还是王爷，可等这城门一旦攻破了，你们可就成了老百姓了。我是皇上，理应陪着大明王朝一起殉国，可你们不一样啊，各自逃生去吧，别担心我，你们出去以后啊，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谨慎，要是碰上当官的，年岁大点的，管人家叫声老爷，碰上当兵的，叫人一声长官，今非昔比呀，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保条命。一席话说完，全家人哭成一片的，这就是崇祯的临终遗言了。甭管早前崇祯多风光，可现在这番话让谁听了心里都难受。交代完了儿子，崇祯又转过身来看着身边的两位夫人，一个是当朝的皇后，一个是当朝贵妃，如果不是国家动荡，这两个女人应该被所有女人羡慕啊。可是现在呢，就因为他们的夫君是皇上，所以他们要面临的是更加让人难以想象的结局。瞧着两位夫人哭得气儿都喘不上来了，崇祯也跟着心疼，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安排好了儿子的去处，崇祯盯着周皇后看了半天，最后叹了口气，哎，大势已去了，你也去了吧。周皇后明白崇祯说的你也去了吧，言外之意你自尽吧。一家人本来是团团圆圆的，可现在却要阴阳两界，这周皇后恋恋不舍的摸了摸儿子的头，过了半晌这才站起身来，向崇祯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转身走出了寝宫。就这样，周皇后一条白绫悬颈，一缕清魂随风而逝。这个时候的崇祯呢，除了恐惧就是绝望，他知道那些贼人只要一闯进皇宫，妃子也好，公主也罢，全都不能有好结果。为了保住列祖列宗的李氏，崇祯下令赐元贵妃以及所有四宫嫔妃一尺白绫，就连他的亲生骨肉昭仁公主和长平公主他都没放过。崇祯这时候跟疯了一样，提了着宝剑在宫里边四处学嘛，只要是不自尽的就一剑过去了断人家性命。一时间皇宫里头鬼哭狼嚎的，就像冤魂一样回荡在偌大的紫禁城里。这个时候长平公主正在宁寿宫里，那年长平公主16岁，虽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可毕竟这心智还是一孩子，宫里头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啊，他这心里头别提多害怕。就看长平公主正坐在屋里发呆呢，突然这房门被踹开了，只见崇祯皇帝一脸杀气闯进来了。长平公主这心里咯噔一下， 崇祯那个时候杀红眼了，完全没理智，这眼睛里全是血丝，举着剑冲着长平公主可就走过来了。直到这个时候啊，长平公主才明白父王这是过来要她的命啊。就看长平公主啪一下扯住了崇祯的衣服，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父皇啊，我是您的女儿啊，我是大明朝的公主啊，您忍心杀我吗？女儿这撕心裂肺的哭，说话气不成声。崇祯不是听不见，但是作为皇上又能怎么样呢？把公主留下来，那就意味着女儿将会生不如死。这崇祯皇帝一边用手捂住自己的脸，一边喊了一声，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，为什么是我的女儿啊？随后是手起剑落，这一剑砍下去，长平公主本能的举着胳膊挡这剑，右胳膊就被砍断了，当时昏厥在地。崇祯的脸上身上溅满了女儿的鲜血，可他却像麻木了一样，完全没感觉了。紧接着崇祯又冲进了六岁大的女儿昭仁公主的住处，他根本听不见别人的哀求啊，根本不顾宫女拼命阻拦，就像是一个杀红了眼的魔鬼，一把就把昭仁公主抓在手里，没容女儿挣扎几下，一剑就刺过去。一夜之间，整个皇宫里边成了一座坟呐。随着太阳的升起，崇祯也走向了不归之路。大开杀戒的崇祯经过了一夜的疯狂，终于在黎明时分恢复了平静。一看看，该杀的全杀了，不该杀的也都死绝了。他不是不留恋，只是他没有能力再多看一眼了。当时跟在崇祯身边的只有一个小太监，叫王承恩，虽然不敢多说话，却一直陪在崇祯身边。也许他想让崇祯心里得到一点安慰，别让这个将要走到尽头的皇上觉得孤单。崇祯皇帝带着王承恩来到了紫禁城后边的万岁山，解下自己的腰带，就搭在一棵歪脖树上，了结了自己的性命。王承恩也跟着崇祯一块做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冤魂。三月的北京城还带着阵阵冰冷刺骨的寒意，直到两天过后，崇祯的尸首才被别人发现。跟着他尸体一块被发现的还有一封血书，大概意思是说，我登基17年，遭遇大清敌军入侵，诸臣误国，我死无颜面，下去见列祖列宗。当崇祯自杀的时候，在心里到底是恨生不逢时啊，还是心如死水了，亦或是追思那些被杀的亲人，这一切都无从知晓了。李自成倒没有像崇祯一样功成功到丧失人性，自从发现了崇祯的尸首，便让手下特意买了几口棺材，把崇祯、周皇后还有那个陪伴崇祯的小太监王承恩一起停放在了尸茶庵，请来和尚帮助他们念经超度。一个从小生长在紫禁城的大明皇上，死后却停放在了距离紫禁城近在咫尺的皇城之内，他再也不能走进这个曾经属于他的地方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皇城的主要职能就是保护皇宫和为皇宫提供服务。皇上和妃子那不是一般人，所以平常日子他们想玩，最远也不能出了皇城。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需求，皇城里边就建造了很多的园林。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